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世界的动荡影响到我们人类的我们社会的每一个区域啊，甚至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会感觉得到这个动荡啊。那些一切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的都会被动荡，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神的国度不会受震动，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不会被挪移，也就是说这整个震动不是指着义人震动的，是指着不义而震动的，所以一切的不义在这个时候会显露出来，会显然出来，一切的不义神会揭穿，会显露出来。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动荡呢，是指明被动荡的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这个震动啊，世界的震动会震动到人类的每一个区域啊，政治系统会被受到震动，文化，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一切，只要不是建立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我们都会看到破裂，看到一些震动的现象。所以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现在神也在震动。如果好比说在理财这一方面我们有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一些现象显露出来。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有问题，有一些缺陷，这个缺陷在这个震动当中也会显露出来，一切不是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东西都会被显露出来，在这个震动里面，因为神要显露出来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建立在他的话语里面，什么不是建立在他的话语里面，使到一切不是建立在他里面的东西会被怎么样挪去，圣经说会被挪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社会也会看到一些崩溃的现象，世界各地会看到一些崩溃的现象，不义的事情突然间一下子全冒出来，金融系统也是会看到不义的东西忽然间一下子全冒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社会的这个震动呢，最核心的这个构建呢，这个单位最基本的这个单位是什么？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也会看到震动啊，许多婚姻会破裂的。也有金融上的这个震动，经济上的压力啊，我们会看到婚姻的破裂。婚姻破裂的主要的问题，今天啊，论数字啊，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还是金钱的问题。这金钱的压力会使到婚姻破裂，家庭破裂。所以现在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更需要重生神的模式。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给予人，给予人能够兴盛在其中。神有他的次序在他的家里面，有他的次序在一个婚姻里面，有他的次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次序在国家里面，有次序在教会里面。神要我们建立他的次序里面，他的模式里面，一切建立在他的话语模式里面不会受震动的，不会看到悲剧啊，不会看到破裂和悲剧。不过一切不属于神的东西在这时候会被挪掉。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教会需要更加的重生神的模式。我们要检讨我的婚姻家庭是否是建立在神的模式里面，我的生命是否是建立在神的家庭里面，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检讨的一些事情。教会必须是盐，必须是光，让世界和社会看见，哎呀，你们就是不一样，你们有神与你们同在，而且有神的福在你们当中。婚姻破裂，许多人倾家荡产，种种的灾难，可是他们会看见，哎，基督徒就是不一样，哎，怎么，为什么你们不一样呢？你们不遭受世人所遭受这一切的灾害患难，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阿们。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给予我们那模式，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其中，我们得到他的保守，阿们。因为他的话语不会被震动的，他的话语是坚固的，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国度是那不挪移的，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到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的哈。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一个家庭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家庭破裂，会看见的， 婚姻会破裂，孩子会叛逆离开家，在震动当中我们会看到人民社会都会看到种种的崩溃的现象的，一切不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事情都会崩溃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到底在它里面模式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家是怎么样立起来的，神给予我们的模式是什么的。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以弗所书的5:22，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22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大家说顺服，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可是丈夫也有责任哦，我们来看丈夫的责任是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正如基督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怎么样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妻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圣经里我们看到，当圣经谈到次序、模式从家开始，因为这接下来还要谈到员工要怎么顺服你的雇主，雇主要怎么恩待你的员工，进入到社会里面的。可是神知道说整个社会的最基要成员，最基要的那个构建是什么？婚姻，首先是婚姻，然后是家，然后是社会，这个是神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模式都有一个次序的哈。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就是说这个次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妻子要怎么样对待丈夫，丈夫怎么对待妻子，然后孩子怎么对待父母亲呢？接下来这个6:1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什么，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阿们阿们，理所当然的，都是说宾娜爱好孙呐，孩子要孝顺父母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哈。还有在4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然后接下来就讲谈到公司了啦，谈到接下来你回家读了哈，今天我们不谈那个，接下来谈到说工人要怎么样顺服你的雇主。雇主你要怎么样不能够虐待你的工人什么什么的，这接下来是社会谈社会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神有一个模式，有一个次序，就是说每当人聚在一起运作，无论是在婚姻或是在家庭，或者甚至是在一个组织机构教会政府与老百姓，神都有一个次序的，一个次序的。神知道说如果人类没有次序的话会混乱的，魔鬼就掌权了了，魔鬼就掌权了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底这个什么意思，顺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到底顺服是什么意思，按照这个经节是不是说妻子得顺服丈夫，因为这个是丈夫最常用来挟制妻子的。你看圣经说你要顺服我，快点顺服啊。其实这个顺服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啊，这个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是要彼此顺服呢，是彼此顺服。所以到底那彼此顺服，那为什么只是用在妻子顺服丈夫，然后后来才讲到孩子顺服父母？可是圣经其实教导我们说，身为基督徒我们是活在彼此顺服的这个谦卑里面的。我们来看啊，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呢？因为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经节啊，这个是几节？22，对不对？我们记得哈，这个是22，从这里开始神谈到好一个家庭的模式应当是怎么样的。可是哦，这个字顺服在原文里面，在这个经节它不存在的，就在这个经节里面，你如果查在经节里面，这个字不存在在这个经节里面，也就是说它是引用21来谈的。我们说来，我们来看21是什么，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大家读这四个字，彼此顺服。再说一遍，彼此顺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然后接下来二节说，妻子这样对待丈夫，你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个顺服不只是把它磕在，把它压在妻子身上呢，说妻子你得顺服。刚刚最近我在辅导一个这个问题，夫妇的问题，来自另外一个教会呢，来找我了，没办法了，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啊。可是他丈夫只是用这个经节在二十二节，你看就按着这个经节拉倒，拉倒意思是说我没有话谈了，你顺服我，我讲了耍啊，我讲的一句话就得了啊，因为是你顺服我的。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经节接下来的经节是按着二十一节呢，二十一节是说彼此顺服，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家的模式，我们是怎么彼此顺服的，明白吗？妻子的顺服方法是怎么样，丈夫是怎么顺服妻子的，不一样的方式哦，不一样的方式。孩子是怎么顺服父母亲的，叫做孝顺孝敬。父母亲怎么顺服孩子，诶，父母亲哪里可以顺服孩子其实这个字呼波大硕在希腊文里面是用来形容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来的，连父母亲都要守这个次序的，有一个次序的。而且父母亲怎么顺服孩子，你不要惹他们，用神的教训来警戒他们。我们有这样的顺服方式。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顺服的这个字啊。因为顺服这个字在希腊文啊，呼波他说，呼波是遵守的意思，我愿意降服于的意思，遵守。他说是什么，就是次序的意思。这个字呼波达说是用在军队里面的，我们是有 ranking 的，你明白吗？我们有军阶的，有阶级的，在军队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愿意降服，愿意遵守你的军阶的意思，遵守次序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有一个次序啊，神的家有次序的，在家庭婚姻有次序，在教会有次序，在国家有次序，在社会有次序的，有次序的。所以神说整个社会，人的文明社会最基本的成员是什么，其实是家。家最基本的构建又是什么，婚姻。所以他一开始从婚姻开始的，而且第一句话所说的是我们是怎么样来看这个次序的问题的，彼此顺服。大家说彼此顺服。所以彼此顺服是怎么样表达的哈？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怎么表达了。怎么表达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所以刚才我说在原文里面22节没有这两个字的，这个是从21节引过来的，你明白吗？所以在原文基本是在说21节说你们要彼此顺服，22节说做妻子的你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丈夫，如同你怎么对待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样子，明白吗？所以也就是说意味着这顺服不只是这个遵守次序，不只是妻子对待丈夫的责任，也是丈夫怎么对待妻子的责任，也是孩子怎么对待父母亲的责任，也是父母亲怎么对待孩子的责任，也是员工怎么对待雇主的责任，雇主怎么对待员工的责任。所以换句话说，在神的话语里面，神要我们整个生命是活在一个谦卑彼此顺服的心态里面，的态度里面。阿们阿们。可是我们这个顺服 是怎么样活出来的，是遵守次序，遵守次序，遵从次序，神给予我们的次序。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妻子是怎么遵守这个次序的呢？妻子必须是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在家里面神规定说他的设计是这样的，家里面丈夫是头来的，所以不可以有两个头的，有两个头就是有问题了哈，有问题了，一定要有一个次序的。所以妻子是要顺服主，顺服丈夫就好像他顺服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神做了一个这个例子和比喻，叫家里面是有次序的，所以当我们人违背神的次序啊，混乱神的次序啊，魔鬼就掌权在那个环境里面。因为魔鬼是那个反次序的，魔鬼的罪就是叛逆、造反、反次序，魔鬼就出现了。所以如果在家里面我们不遵守次序的话，魔鬼就造反了，魔鬼就在你的家里面掌权，而且带来他的败坏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任意让魔鬼在我们家里面做败坏的工作的。好，这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应当丈夫比妻子聪明你才顺服啊？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的今天的社会啊，女人也是很有实力的啊，不像过去的社会啊，你今天的女人也是很有实力的哈，也有文化的哈，也有教育的，也有她的那个事业的。所以哇，这个问题变成一点混乱了今天。因为我也是有这个能力嘛，甚至在许多家庭里面，确实妻子所赚的钱还比丈夫多。哇，这个就带来一种不平衡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我们以为顺服是按着因为你比我聪明，你比我强，我才顺服你，你的条件比我好，我才顺服你，你的条件不比我好，我不给你面子。今天的社会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有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次序已经扰乱了。当我们离开神的模式，魔鬼掌权在人的社会里面，在一个家和婚姻里面，当我们不知道神的次序的话，我们以为顺服是按照人的能力的。我的条件比你好，我怎么样能够顺服你？或者我比你聪明嘞，我怎么顺服一个傻瓜哦？我怎么顺服？那你就不要嫁给他。你嫁给他了之后，你进入这个模式里面，你就要顺服了。而且顺服不是说傻乎乎的顺服啊，就是说你叫我跳楼我跳楼了，不是那种顺服了。顺服是说你爱他，你无条件的爱他，你无条件的支持他，你为你的丈夫祷告，阿们。你看到问题你告诉他，你也祷告，你要支持他。顺服不是按着你的条件比他次你才能够顺服的，在一个家里面是有次序的。所以往往在婚姻辅导里面啊，在教会的婚姻辅导里面，我们会观察到这种问题啊，很多妻子是不顺服丈夫的，也是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要我们有双份的工资，这个也是人的奢望，人的这种我们所追求的一些生命的一些条件。所以就因为两公婆啊都出去工作啊，今天所以给予人有一种概念，我们是平等的，你赚钱我也赚钱。所以这个顺服不等于赚钱不赚钱，或者你赚得多我赚得少我顺服你，不是这样断定的。神说在家他有次序的，而且丈夫确实是要带领，如果他没能带领的话，妻子要帮助他，要鼓励他，他才能够站起来。我看过无数的婚姻啊，当这个次序已经颠倒了，家里很多问题的，很多很多问题。我在中国某一个地方运作了许多年啊，有这个地方在那边是女人掌权的，女人当家的，在那种种的问题，在那个区域啊，在那些地方，家庭里面的问题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就是扰乱了这个次序啊，很多邪恶发生在家庭里面，就因为这个次序扰乱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如果婚姻来自神呢，神知道一个家是怎么运作的，神知道的，而且他的话语是要造福我们的，不是伤害我们的，同意吗？同意吗？阿们，同意的说阿们。所以可是呢，你会看到这个顺服呢，妻子的顺服跟丈夫的顺服不一样的。丈夫的顺服是什么？这里说妻子要支持帮助丈夫的，可是丈夫要爱你的妻子，而且是怎么样的爱呢？正如基督爱教会。哇，那个是很舍己的嘞。基督怎么爱教会？圣经说丈夫要怎么爱你的妻子， 那个是挺极端的，要也就是说你要愿意为你的妻子死，哎，如果必要的话，当然为他活比为他死还好啦，活人还好过死人啦，哦，对不对啊？不过圣经是说你丈夫是这样要爱妻子的，为什么呢？而且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就好像我们在读二十五节，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也就是说，丈夫要爱妻子，而且要用你的话语洁净你的妻子。这一方面，很多丈夫也忽略了，丈夫没有给予言语上的支持、肯定、鼓励。当丈夫不用他的话语来洁净他的妻子，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妻子在当别人的秘书哦，他的老板用话语来肯定他，哇，你特别漂亮嘞，哇，穿这样特别性感呢，你知道什么？他的心哦会被引诱嘞。其实这个工作是丈夫做的嘞，明白吗？所以丈夫不懂得这一点哦，丈夫不懂得怎么样哦守次序嘞。丈夫的次序是什么？要带领，要用言语来鼓励、肯定、洁净。所以一个丈夫不会用话语来鼓励妻子的和释放他的带领的，妻子会做带领，妻子会把他颠倒过来的，然后邪恶就出现在家庭了。所以我们看这27节说耶稣怎么爱教会，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圣经说就好像耶稣怎么用道来洁净教会，使教会成为有荣耀，使教会无玷污、无皱纹等类的病，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教会一样的。基督怎么样用他的话语来洁净、鼓励、建造教会一样的，丈夫们有这个责任，用他的言语很积极的、主动性的来建造他的妻子。当这个缺乏的时候，教会有问题，就好像妻子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有没有守次序啊？今天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因为在这个震动当中啊，一切会有问题的，会出现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啊，28节说丈夫也要当照样爱妻子，就好像耶稣怎么爱教会，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就好像耶稣爱教会是他爱自己的肢体。所以今天丈夫有这个责任爱自己的妻子，鼓励妻子，用他的言语带领，用他的言语肯定和建造，不然的话变成颠倒过来，妻子是用他的言语，那丈夫就安静下来，然后让妻子带领，邪恶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神给予我们的次序，次序哈。我们来看这孩子又是怎么样呢？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接下来谈到孝顺、孝敬父母亲的教导。当孩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孝敬父母亲，这个是在二节三节继续下来，你们回去读啊。我们要孝敬父母亲，神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做孩子的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亲，孝敬你的父母亲，同意吗？同意吗？这个是神给予我们的次序啊，次序。那父母亲呢，你怎么遵守你的次序呢？当父母亲的次序，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圣经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也就是说这个做父亲的其实在原文里面可以指 parent 父母亲的意思，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嘞，惹儿女的气。很多父母亲是惹儿女的气，他们用话语来羞辱儿女，其实是惹他们的气。别人谁家谁家孩子那么聪明，你那么笨，这个是惹儿女的气。他们以为用这个方式儿女会有追求呢，这个其实是违背圣经的。圣经说不是这样用这个方式管教孩子的，你惹他们的气，以为他们的气能够推动他们成功，果效不神圣的，不会是好的哈。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啊，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所以神圣经给我们看见，原来神在他的话语里面给予人有很清楚的教导，关于我们家里面的模式应当是怎么样的。而且这模式呢是什么？彼此顺服的一个模式。如果今天我们的家庭呢是建造在这个彼此顺服的真理里面呢，我们不会被魔鬼败坏。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家庭，或者父母亲与孩子之间，所以从小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等到大了，等到大了就太迟了。所以我们鼓励啊，大家做父母亲的，你要触摸你的孩子，你要鼓励你的孩子认识神。孩子学习神的原则，神的话语的真理，把孩子带到主日学，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我们要教导孩子，给孩子知道他从小影响他们，从小使他们来认识，我们都要彼此顺服的，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孩子怎么顺服父母亲，神是喜悦的，神是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大家都要顺服的。所以接下来在五节至八节，六章的五节八节啊，我们看见以一样的态度，员工你要顺服，你要顺服你的雇主，你不要等到他们看见你才工作。诶，圣经这样说嘞，不是因为他们看见你才做的嘞。圣经说，当我们做员工的，我们顺服是怎么顺服的？是知道说他是雇主，你是员工，你要以最好的态度去做，而且这个态度就好像你在服侍耶稣。圣经这样说的，就好像你的心态应当是怎么样的，在工作岗位，你要把它当作你是现在是在服侍耶稣，以这样的心态去做。所以说，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做，他不会亏欠你。即使你的老板才没啊，看不见你的功劳，他瞎的，他看不见你功劳，或者他不要看见你的功劳，不会给你提升的等等的。圣经说，你不要怕，神会提升你，你相信吗？你相信吗？说即使你的老板没看见，我看见。你如果带着这个心态去做你的工作，把你的工作当作你是在服侍神，说我会赏赐你，我会赏赐你。然后接下来他谈到雇主，雇主不能够，就是雇主要怎么样，不可以任意错待你的员工，你要给予他们他们应当得着的工资，这也是遵守秩序。而且说他们也是神的孩子，你的员工，你可别虐待神的孩子。所以这个彼此顺服的这个比喻，保罗这样形容了，这个是我们应当守的。所以你看，神很在乎这一点呢。每当人跟人走在一起的时候，神说顺服，有一个次序。那你说，如果我只是跟一些朋友在一起怎么办？这个不是教会，不是家，不是什么什么社会什么。那神说彼此顺服，明白吗？谁当头谁不用，那彼此顺服。我们要这个顺服的心态，彼此的顺服，不然的话魔鬼掌权，因为魔鬼是叛逆的源头。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敬畏神的，我们是带着彼此顺服的心态的来这样对待彼此。所以在这个原则里面，这个权柄与顺服的这个原则里面，神要我们运作在里面，活在里面，魔鬼才不能够有空间摆布我们的生命，没能够来到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施工、我们的社会里面来运作。当我们有这个顺服的心态，阿们阿们。你知道吗？神他本身有彼此顺服的，你知道吗？可能在一些给一些比较粗信的信徒，你可能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谁？天父，然后圣子，然后圣灵，父子圣灵，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平等的，平等的。怎么说呢？耶稣他说，在约翰的14章9节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诶，那不是平等咯？在约翰的福音的10章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与父原为一，那不就是平等吗？ 所以其实他们是平等的，在三位一体的里面他们是平等的。可是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诶，那不是平等的吗？你不是说你与父是一，原为一，可是这里却说神是基督的头，这叫做次序。神是有次序的，虽然他们是平等的，可是在运作方面是必须有次序。就好像我们大家在神的眼里是平等的，可是在家里面有家的次序，在婚姻里面有婚姻的次序，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次序，在社会里面政府老百姓有一个次序的。而且神不要我们叛逆的，叛逆是魔鬼撒旦的灵来的，明白吗？魔鬼最喜欢煽动人叛逆的，因为这个是魔鬼而来的。神很遵守次序的，在神家，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他们也有次序的。虽然他们平等，可是是有次序的。所以父子圣灵他们之间有次序的。所以耶稣当他说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多少权柄？一切的权柄。谁赐给他的？天父赐给他的。他说一切，不是当部哦，不是大多数哦，他说全部，所有的权柄已经赐了给我。可是在约翰福音的4章34节，他却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咦，一切的权柄已经赐了给他，可是他却说他来是要遵行父给予他的旨意。这叫做什么？次序。因为在运作上有次序的，神知道如果没有次序的话，社会就混乱了，如果没有次序的话，家就崩溃了，如果没有次序，教会就混乱了，魔鬼掌权。有次序的，神的家有次序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连神他自己都是守次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运作上如果没有次序会混乱，而且这个次序是神圣的，就是说是神规定的，有次序我守，不是因为他比我聪明我顺服他。就好像妻子不是因为丈夫比我聪明我才顺服他，不是的。今天有很多孩子不孝顺父母亲，哎呀我的父母亲没读册啦，没文化的，精工诶，有这样的心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今天很多孩子有这种，做孩子的有这种悖逆的心态，我的父母亲不认识字的，你跟他说不需要的啦，是这种灵来的一种心态呢，不能顺服他的，不能孝顺，孝顺什么？傻乎乎的，也不是他供应你去受教育的呢。所以说神给予我们的这个次序不是按着文化背景，不是按着条件的，是按着他有规定这个次序，在家里面有这个次序的。如果我们都走在这次序里面呢，魔鬼不能够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阿们，阿们。那如果父母亲，当然了，会有一些最叛逆的人会说，那我的父母亲要我跳楼我跳楼啦。你妈你讲，你不用讲到这种极端的事情。如果你的父母亲叫你去吃屎，你会吃屎啊？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尊敬，顺服就是支持，顺服就是爱。你能够爱一个比你傻的人，确实有的父母亲真是比孩子傻，也是你的福分啊，神恩待了你，拿他的基因转变成聪明的给你，也是来自神呢。阿们，我们还是爱，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母亲，对不对？对不对？所以顺服不是按照条件的，人的条件的，或者资源，或者学历，不是按照这一切的，是次序，神给予我们的次序。而且我们相信说，神给予我这个次序，我愿意，我愿意接受。神要我孝敬父母亲，我孝敬父母亲。神要我身为妻子的要顺服我的丈夫，我顺服。如果丈夫叫我做一些 背叛圣经告诉我的事情，我当然不用做。如果丈夫要你在公司偷一些钱给他去赌博，你会偷吗？ 圣经说要顺服嘞， 那你是拱呆呆了咯。我们顺服的第一是神，第二我们是怎么样顺服神，要按着神告诉我们的次序，我们顺服那个次序就是顺服神。阿们阿们。所以神家是有次序的，我们的家庭是有次序的，而且我们要我们的孩子知道有次序，有次序教导我们的孩子，你以后的书会比我多啊，你后摆读册比我多，卖不会记哦，不要忘记家的次序。神有次序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这个次序是神给予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的神有这个次序啊。所以在下一个家庭里面，因为职责的缘故，女人要处于顺服男人的这个领导权的地位。可是神却造男人较为强壮，能胜任需要劳力的工作，需要劳力的工作时候打波走也是给男人做的，所以也给了他担当被困难情况冲击的一些责任的一些比较难的一些需要男人的那种能力做的事情，神给予他去做。所以女人用她的温柔和爱和支持给予她的丈夫力量，这些是次序。所以神知道每一个人的职分不一样，需要怎么样的次序来运作的。所以一些事情是神给予男人做的事情，不是给予女人的。今天我们不会很细的去谈哪一些哪一些哪一些哈。供应家庭的需要主要的责任是在男人的身上。很多经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则，女人在家庭的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带孩子。他们有这个恩赐，神给赋予他们的这个恩高，这个自然能力能够养育孩子，这个是神赐的。所以神知道他赐的恩赐和能力是怎么样，是用什么次序能够运作出来的，不然我们扰乱那个次序就运作不出来。就好像政府，神知道掌权的就是执政的，如果他没有这个权柄，他不能够执政。所以神不是支持社会扰乱的，所以神说我们顺服我们那些掌权的，顺服掌权的。我们来看这经节，罗马书13章1节，13章1节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咦，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外政务是这接下来很多家得事的你会听到了啊。不过神说是他许可的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你可能不认识为什么，你可能不认识为什么，你可能也很反对，可是神说你有这个责任顺服，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然后接下来3节4节谈到当兵的，做马达警察的，这些都是神授权于他们的，来尽他们的职责，是神授予他们权柄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以顺服的态度，而且顺服不只是外表而已，顺服是心里面愿意认同神的话语，说神你这样说我相信，而且我要怎么样。所以神说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祷告，你看到不义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是在做神给予他们的工作，而且神知道他们需要有这个权柄才能够尽责。好，彼得前书2章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大家说一切制度，所以政府说缴税你要缴税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哇，那如果这个君王不是信主的怎么样？可是神说掌权者都是他所命的，我们是可以为他祷告的，我们不用同意每一件事情，不过我们还能够顺服在基督里啊。当然如果他能要你违背一些道德的事情，圣经的一些标准，我们不用顺服。不过神却是告诉我们他所命的，他们有责任的在神的面前，而且是神把他们放在那边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为他们祷告。 而且这个神知道说要维护一个社会的安宁的基础必须是顺服在权柄之下的。 阿们。 所以根据罗马书的这十三章和彼得前书的这个二章，国家和社会要在有职权之下才能够发挥功能的。可是今天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在社会上有很大的问题，特别了哈，是在西方国家，这个叛逆的灵很明显的，今天很明显很明显的叛逆的灵，直到我们反政权，反政权很叛逆的。从70年代哈，70多年代那个事件，那个美国的尼克孙 Nixon 尼克逊那个事件，你知道吗？那个倒台那个事件啊，欺骗倒台的那个事件过后，你知道吗？这个叛逆的灵很明显的进入到美国的社会里面，叛逆敌政权的这种灵，你可以看见从70年代过后，很多电影都是关于政府欺骗人民，这些阴谋都是在政府里面的阴谋，很多很多，今天很多很多的电影都是从70年代那个事件过后才来的。魔鬼很愿意用这个事件啊，散发他的叛逆的灵，敌政权的灵。所以今天我的权力超越国家的权力，我有权力拿枪，国家不能够阻止我拿枪，我有权力诽谤我们国家的总统，我有权利。这个是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释放出来了叛逆政权。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而且神要我们知道说这不属于他，不属于他。在家庭里面一样，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的这个单元，神说一样的，在家里面不能够混乱的，要有一个次序，是谁管教，谁赚钱，谁给予家领导和方向，谁带孩子，要有一个次序在家里面，一个次序。如果在这个次序你扰乱，魔鬼就掌权在你的家里面。今天有无数的家已经被破坏了，因为魔鬼在运作，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在这个叛逆里面，造反里面。孩子不孝敬父母亲，不知道说这是神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父母亲不知道怎么样带孩子守秩序，用伤害他们、惹他们气、耻辱他们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以为这样是对的，其实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扰乱了神的秩序，我们就进入到魔鬼的病里面，这是神说可悲的哈，邪恶的事情。希伯来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这个是教会的秩序，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一样的，在神家，神说我们要怎么样，依从那引导我们的，且要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引导的人要交账的，要交账的，我们得交账。所以怎么办呢？祷告。不过有次序，在神家有次序的。在神家一样的，就好像在丈夫、妻子、孩子、父母亲，我们顺服不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或者你比我聪明，你的条件、我的条件，不是按着条件，有次序在神家的。而且我们依从就是顺服的意思，我们顺服因为神给予神家有次序的。引导的人他们得给神交账，有一个交代，神说你要依从。那如果我不同意怎么办呢？首先祷告，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话，你不配得说话。首先为领导人祷告，引导的人最受攻击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因为魔鬼也知道你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圣经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属灵攻击最集中在牧者身上，最集中在领导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不参与魔鬼来攻击领导，我们保护领导，保护就好像牧者需要保护羊群向神交账，羊群需要为牧者代祷，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在他的话语里面为牧者代祷。而且如果你对牧者有什么意见，你跟牧者讲话，首先为他祷告，第二 跟他说，我为这件事情困扰，这个事情你说的我不同意，或者你做那个事情你伤害我什么，这个是如果你没有跟神讲，没有跟他讲，那你没有这个权柄跟别人讲，然后几个人聚在一起讲，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在末代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个灵来的，是魔鬼的灵来的，而且被困在这种灵里面的人，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在末代的时候，这个叛逆的灵会很明显，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这个是关于末代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些经节，这个是犹大书的1章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王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可拉的背叛是什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可拉的背叛是什么？就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是末代的言语啊。16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顺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的便宜献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所先前说的话。18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这个是末世的言语啊，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19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且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诶，又是什么？祷告，祷告。可是在这个经节里面说什么？可拉的背叛，可拉背叛是什么？回家再去读吧，这个是民数记的16章，挺长的那个故事，就是可拉带领一班人，而且是领袖来的，带领班领袖基本上跟摩西说，你不配做我们的领袖，我们都是一样的圣洁，就是说我们的条件比你好，甚至是一样的。而且你知道什么吗？可能他是对的，他们都是圣洁，就好像我们在神家，我们都是圣洁的，我觉得我们条件不比你次，你配什么当我们的领袖？在这个短短的一个被叛逆当中，神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死亡的是14700个人。神很憎恨这种事情的，为什么呢？撒旦的灵出现在神家，而且这些人是怎么？都是在私下议论的。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够带动的，是先要召聚几个一样的灵的人，彼此鼓励的，而且彼此的说好话，说扩大的话，然后使彼此的支持来做他们的工作的。而且圣经说，这样的话语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这种叛逆的灵会进入到我们的婚姻、家庭、教会、社会，一定会有的。所以圣经已经给予我们打预防针了，在末代的时候会看见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我们要警戒，我们要警戒。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结党、属乎血气，这种是没有圣灵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呢？怎么样活在这种世代里面？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充满的话，你不能够辨别的，而且你会被引进去叛逆，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唯有圣灵能够超越我们这个里面的欺骗。而且你知道吗？很奇妙的，这个事情说在圣灵里祷告，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事情呢？圣经说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呢？充满圣灵，用方言祷告。神说当你用方言祷告，你能够揭穿这种魂里面的东西，这种叛逆的灵，因为它是按着你的魂里面的逻辑来推动的，来欺骗的。可是当你在圣灵里面祷告，是圣灵使你能够辨别，哎呀，因为这个是不洁净的，这个是不洁净的，唯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节在圣灵里面祷告一样的，我们回去以弗所书，刚才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说家庭的模式、社会的模式，那个是21节对吗？彼此顺服。然后我们来看18节怎么说，有没有18节？我读给大家，18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彼此顺服，首先有一个条件。18节，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不要醉酒，醉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被圣灵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诶，一样的警戒。刚才这个经节说我们必须怎么样？ 我们面对这种事情，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祷告。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关于怎么样能够有这个能力彼此的顺服，经节说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什么？神掌权。你如果现在活的生命，你不是让圣灵支配你的，你是靠你自己的思想走的，你会走在叛逆里面的。你不能够顺服别人的，不能够顺服掌权的，不能够顺服牧者，不能够顺服丈夫，不能够顺服你的父母亲的。如果你没有神的充满，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骄傲，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圣灵如果没有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是什么？就是圣灵掌权。因为经节在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醉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圣灵掌权。因为醉酒的时候你不掌权呢，酒精掌权呢，我怕弟弟本身本不在掉啊，你要走直的你都不能够走了，就是酒精掌权呢。所以他以这个来对比，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什么？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掌权。一个人如果不是圣灵控制的，每天跟神有真实的关系，而且是圣灵在支配他的，这个人不能够顺服的。因为在人自己里面找不到这个能力顺服别人的，唯有圣灵掌权之后，我们才能够顺服人的。一样的，圣经说在末后的时候，这种可拉的灵啊，会运作在人的社会里面。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呢？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呢，主啊，你要帮助我，没有你我是辨别不出来的，甚至我会参与呢，我会参与。所以主耶稣啊，今天你要帮助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呢。我们活在这个乱世当中哦，我们需要圣灵来支配我们该怎么走，我的金钱要怎么掌管，我的家该怎么带，我的孩子要怎么管教。神啊，我需要啊。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是谦卑的，我需要你，没有你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没有这个能力，我需要圣灵的充满。也就是说，圣灵你来控制我的生命，你如果不来控制我的生命，不来掌权，我不能顺服我的丈夫。当你带着这种谦卑来到神面前，圣灵能够充满你，圣灵能够掌权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灵能够掌权在你的家庭、婚姻、教会、服事、施工、你的办公室、国家。所以神告诉我们要祷告，祷告为掌权的人祷告。我们顺服他们，不过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次序里面，而且神看我们怎么守这个次序呢。阿们，阿们。今天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我们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